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就会开始在这里出现的了。我们的地点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也都不需要来到广播到30号，而是呢留开个收音机或者是开着个电话又或者是听着个电脑，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靓歌了。究竟有没有二千只呢？加加埋埋当然不知道啦，不过今晚应该都有几十只歌都未定啊，起码咧三个小时里边，每个小时都有四五首歌噶啦。咁但系今日咧就除咗呢啲靓歌之外咧，我想请两位嚟睇戏得唔得啊？阿边士同埋阿坚啊，咁啊你知啦，夏日炎炎，即系放暑假啦。咁啊，如果就算放完暑假都好啦，睇电影唔错噶噃啊，咁啊可以即系。在里面呢就凉冷气啦，第二呢就可以食爆谷啦，第三呢就可以恰一阵都得㗎喎，如果出戏门。咁但呢我哋今日请睇戏呢就真係唔使钱㗎，啲飞呢係送俾大家係赠券嚟嘅。因为我哋如果唱嗰出电影嘅主题曲或者插曲呢，大家眯埋对眼就已经諗返起唔使去戏院嘅，嗰出戏係讲乜啊，我睇过啊嘛，咁样係咪呀。我想我们唱的歌呢，大家都可能会看过那些戏的。不如这样，我就负责唱那些就是可能是七八九十年代那些电影的歌啦，那时候好吗？这一出呢就当年就当然出名的啦，因为呢主演的呢有两位歌王，是真是歌神来的，两个都是。一个呢是许冠杰，一个呢是张学友。张学友没份唱，不过就佢嗰陣做有份做，咁呢出咧就係武俠劇啦，即係武俠電影啦，就金庸小説叫做咩咧？你估金庸太多，金庸太多係《笑傲江湖》，你有冇聽過啊？有冇睇武俠小説？笑傲江湖咧就即係其實電視劇有拍過啦嚇，咁電影咧就係呢一出啦，咁由許冠傑做主角。亦都当年咧由许冠杰就唱主题曲嘅，咁但系后来咧，哇只歌好掂，好巴闭，于是乎作曲作词嘅黄沾咧，佢话：，等我都嚟唱，我都开腔唱，即系其实好啱佢嘅。好呢只歌咧，主题歌咧叫做《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江山笑。烟雨绕，屠戮尽红尘，几多娇。清风笑。 景也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啦，呢一首咧就系黄沾作曲兼埋作词嘅，咁啊沾叔嘅。風格大家都知啦，寫咗咁多精彩嘅經典名曲，咁但咧另外一個詹叔嘅慣常嘅即係嘅風格咧，就係、是、隻歌都好短下，啲歌詞唔會太多嘅，唔需要太多，因為句句都係精噶嘛，咁所以咧根本唔需要寫太多嘅歌詞，笑傲江湖 ，OK 呢一出就90年嘅。好啊 ，Vince， 你嗰啲揾啲厚啲嘅啦，二千年后嗰啲啦。 系啊，揾下呢个一出好好笑嘅片嚟嘅，叫《新扎师妹》。 哦， 系啦，咁啊，杨千嬅主演啦，同有吴彦祖啦。 好啦，咁啊，有咩主题曲咧？ 咁呢一个咧就应该佢好似系第一集嘅，因为佢唔止一集啦。咁第一集嘅主题曲就系叫《勇》啊， 勇敢嘅勇， 系啊， 即系勇字当头啊，唔系清兵嚟嘅，系差人女警。边个原唱的 杨千嬅， 系佢自己唱翻啦。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成你，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你也不用，连全情投入想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四万马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赏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你也不用，连全情投入想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四万马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跌下来再上去，就像是不倒翁，明明已是破空，再尽全力保重。旁人从不赞同，连情你也不用， 仍全程投入，想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万马千军都直冲。再没有支援，还是有这点英勇。渴望爱的人，全部爱得很英勇。 这歌咧就叫做《勇》啦，但系成个旋律啊都好抒情嘅，啊你把声又好温柔嘅，啊都唔系好勇嘅啫，喺心里边系咪？我哋今日咧就全个二千零歌再重著咧都夹定噶啦，就全部唱晒电影主题曲啊，全部请大家睇戏之余咧，就听翻呢啲主题曲啊、插曲啊咁样咧，就讲翻下嗰出戏。系，咁啊，大家应该都有好多回忆同埋咧，好多共鸣嘅。咁啊，头先只嘅就二千年后啦，我就中意咧，主要系介绍翻我自己睇过嗰啲戏啊，同埋我个年代嗰啲啦，七八十年代好多电影同埋歌曲噶嘛。咁尤其啲本地嘅电影咧，开始即系起飞啊！咩意思咧？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咧，喺七十年代中度啦。就有一股熱潮，嗰熱潮咧就係咩咧？係一大班呢啲好勁嘅導演咧誕生咗。就以前佢哋多數都可能喺電視台啊等等咧，或者甚至有啲係香港電台電視部啊，就拍電視劇就做導演嘅。呢一班導演咧就叫做新浪潮導演啊。咁啊，呢一股嘅熱潮叫做新浪潮啦。咁全部都係年青嘅喎，呢班導演啊，即係唔係話哇，我李漢祥啊咩嗰啲即係經典大導演，唔係邵氏嗰啲，而係香港本土咧，即係彈出嚟嘅。咁我想介紹呢出戲咧，就係導演叫梁普智啊，哇，即係好有好有新派魅力嘅。咁佢創咗好多嘅潮流啦。咁當年咧，你估都估唔到，你大家聽過蕭芳芳啦，啊，蕭芳芳咧。都做过导演嘅，即系同阿梁普智一起做呢一出电影嘅导演，自己演埋啦，梗系，因为出电影咧就叫做跳灰。跳灰啊，坚哥知唔知咩意思啊？ 白粉 系啊，贩毒噶，即系呢啲系行内语啦，吓，即系所以佢个戏名已经改得好出轨噶啦，吓，即系唔会话咩贩毒英雄咁，即系唔系改呢啲名，直情叫跳灰。因为跳灰咧。就好多演员嘅，咁但系最紧要条剧本咧，就揾阿陈恩健写嘅。点解你知唔知？ 佢以前系警察， 系啦，佢系警司嘅，咁后来就退休退落嚟啦吓，离开咗警队。离开警队之后咧，佢就好喜欢做电影嘅制作，咁所以咧佢呢一出电影咧由佢编剧。咁就啲演员咧就阿芳芳姐啦，咁如果你做反派嗰啲，梗系要陈慧敏啦吓，慧敏哥，即系做大佬啊嗰啲咁样。其实有呢一个警察咧叫梁家伦啊，大家可能忘记咗佢噶啦，啊即系梁家伦咧就系演即系、就是、做警察啊，好似警察嘅，好似警察嘅。好，咁但系讲翻只歌咧，就系、是、因为当其时陈丽诗咧。你知陳麗絲啦，堅哥就識佢啦嚇。啊，阿 Vince 知唔知陳麗絲啊？ 知啊。 你識啊 Grace 啊？你見過佢未？ 未啊。 未啊嚇，佢而家喺即係多倫多啦。咁但係即係係七十年代嘅歌手，但係佢最初唔係唱片歌手嚟嘅，就是、因為喺正佢咧就喺正呢一出電影個老闆嗰個公司嗰度開側邊就開再開咗一間走廊嘅唱歌嘅地方，咁佢就喺嗰度唱歌嘅，咁近水楼台啦，老板话：，不如你唱啦咁样，啊冇揾过出边嗰啲歌星，一唱即红，因为呢只歌好受欢迎。黄沾又系佢作词，又系黎小田作曲嘅，歌名叫做《问我》，大家都识唱啦。啲歌词写得真好啦，用我哋

想不中我，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让老泪老泪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牵挂，如醉我悄悄耳边轻奏着言我。巴拉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默然声波，我像迷住了的企鹅，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可想不中我，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让脑泪脑泪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牵挂，如在我悄悄耳边轻奏着言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队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和游泳项目增添多面金牌，国家队先在花剑团体项目击败意大利夺金。在田径场，国家队包揽男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男子跳远，张景强凭着第四跳跳出七米九三摘金，银牌同埋铜牌就由中华台北选手文华佑同埋林佳兴取得。在游泳馆，陈海洋在男子五十米蛙泳决赛夺金，是他今届个人第四金。柳雅欣就在女子二百米自由泳决赛夺金，亦都是他今届的第五金。李冰洁就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由头带到尾，收获她今届第六金。西隧今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系统，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工程人员有足够时间调整路面标记，开通过程顺利。他又说，自星期三实施三隧六三三收费方案之后，大致运作顺利。 至於西隧減價至60元之後，車流與之前差不多，但是的士或一收25元隧道費之後，的士使用西隧明顯增加，認為有助分流。美國衛冕女子足球世界盃失敗，遭到瑞典淘汰出局。這場16強對決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美國女足在16強賽與瑞典全場0-0打和，互射12碼階段要賽至突然死亡，結果瑞典女足以5-4將美國淘汰出局。美國是上屆女子世界盃足球的冠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九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1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长沙湾丽阁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坑口社区会堂、 沙田龙坑村龙坑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蝴蝶村蝴蝶湾社区中心、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天水围天耀社区中心。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30至翌日早上8:00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00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食物有保鲜期，咁人又会唔会过期嘅呢？ 新派书法家青山不墨形容大人就是过咗期嘅儿童，佢希望藉住过期儿童书艺装置艺术展，鼓励大家重拾生活斗志同希望，去揾翻细个嘅自己，重新建立自信，拯救疫情后感到迷失同埋前路茫茫嘅我哋。 儿童喺呢一个展览入边咧，其实系象征住过咗期嘅大人。就好像小王子咁样，是俾大人睇嘅一个儿童展览。书法就好似象征住我哋大人嘅一面，有学识啦，规规矩矩，黑白分明，被社会化咗嘅我哋。而呢一啲嘅玩具就代表住我哋童真、好奇、充满创意嘅一面。当大人嘅我哋觉得生活已经麻木嗰阵，不妨去回忆一下细个时候嘅我哋系点样去寻找快乐。希望大家可以喺入边去重拾翻对生活嘅勇气同埋希望。很多人都觉得成长就是代表着失去了童真，但其实童真呢是一样很宝贵和值得珍惜的特质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融入社会，要磨掉一些棱角，要妥协，要世故，要圆滑，要拥有很多我们才觉得快乐。以前一支波板糖的快乐，现在用一层楼才可以拥有。而当你迷失的时候，我的做法就是回到小时候，去问自己我到底需要什么， 有可能一些生活上面很棘手很复杂的问题，你就会找到答案。 青山笔墨最新展览过期儿童书艺装置艺术展， 由而家去到8月20日 K11 Museum Sumant。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隔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这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有万里分，隔多两里遥，不需见面，心中怎也晓，友谊该不变。 电影当中有啲有啲几个位咧就大爆发嘅，即系突然间有一出戏咧就哇大受欢迎，全年最佳，攞晒奖，同埋咧就即系每人都去睇，即系间中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好似火山爆发出嘅电影嘅成功嘅感觉好劲。咁当年咧就系吴宇森导演啦，大家都知道啦，令到周润发咧发哥咧就真系成为即系超级影帝。当然他已经做过很多出电影，但是在这出戏之前呢，个个都好可能说他初初由电视转去做电影呢，很多都不是很收得。直情即是有些情是即是贬得他很紧要添。因为为什么呢做电视剧这么叻，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做电影不得的呢？咁哇这出戏犀利，这出戏就成为了导演啦、演员啦的代表作。咁演员呢除咗发哥呢周润发呢仲有张国荣啊，都喺呢出戏嗰度呢即係担当呢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当然啦，如果有咁劲嘅戏，冇隻好嘅主题曲咪好嘥。咁所以呢亦都咁啱呢係即係辉煌嘅组合啦，真係好辉煌，就係顾嘉辉作曲，王占填词嘅电影主题曲叫做当年情。咁大家都知道我讲嘅呢出电影啦。这出电影是当年大爆发的《英雄本色》，阿妈哥一出场，左手右手都是揸住支枪，同阿张国荣一样，左右手都是咁犀利。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并未晴天，星星呼呼跃起，将红日发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光台堂看眼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欢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抬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啊，嗰啲眼镜咧，即系阿发哥啊 ，Mark 哥仲白色嘅凤柳，哇！喺眼镜喺嗰个。嗰啲好似系嗰啲台灣式嗰啲，即係酒樓，即係走廊啦，又話咩咁喺度，哇飛咗喺度，左一槍右一槍喎嚇！即係呢啲場面咧，就係阿吳宇森拍嘅，咁咪令到咧呢個導演都喺荷里活成為咗即係隻手可熱嘅導演，就係、是、因為靠呢一出戲，咁啊跟住阿發哥亦都去到荷里活咧，就拍咗好幾出呢一類嘅即係警匪片啊，都係揸槍啦，當然嚇。真的很有型当年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然是张国荣唱的当年情。好啦，那么当年情呢就当年啦，那么再后返少少新啲㗎啦。有啲咩戏呀？ 咁啊 睇咩戏呀？ 头先英雄本色呢就令到好多人呢会买钢十褛啦。 係呀， 咁呢 个个都着啊，係蔡枫华都着啊，全部个个。 咁我而家呢一出戏呢就係、是、女主角呢成日着钢十褛嘅。係呀。咁就係梁咏琪做女主角啦，然後金城武啦， 哇！ 呢一出戲叫向左走，向右走。 哦，我以為係人名嚟嘅，係啊， 哦，唔係向左，嗰陣時向左未出道， 未出道， 係誒幾米嘅插圖嘅故事， 哦、因為佢插圖係有一幅係好出名嘅，向左走，向右走。一個系列嚟噶嘛，咁啊就拍出成電影添啊，係咪？ 係啦，成為電影啦，咁啊呢一首咧，佢好似攞咗攞咗金像獎嘅最佳歌曲嘅。 啊，咁你主題歌一定係梁咏琪唱啦。 梁咏琪唱係啊、嗯，叫做本身要攞獎咧就是《回旋木馬的終端》，咁咧就係個國語版嚟嘅。咁而家我就唱個廣東版《兩個人的幸運》。 像两点水聚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另觅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巧并发火花，如浓度再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剧像梦吗？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那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领天地下。 害怕。准备跨上一刻，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星都是竟再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在荒岛里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变化花花，沿途才能被逐渐火化。我望见这一个童话，就如骑着梦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见你一早叫到沙哑，都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领天。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明天地害怕。 系啦，再讲一次个歌名啊！ 两个人的幸运。 嗯 ，OK， 唔止到两个人噶啦，我谂听紧。这个节目的朋友全部都投入这首歌就好了、啊、Good luck， 多谢晒阿天使呢唱啊梁咏琪的电影主题曲《向左走向右走》，咁嗰出戏佢同金城武嘅话，咁我两个人都幸运、啊、一个同靓女做，一个同靓仔做，咁即系都系非常之英俊同埋美丽嘅一对拍档。跟住落嚟咧，我呢只歌咧就英文歌嚟嘅，亦都系一只咧，我谂六十年代嘅英文歌添，系民歌嚟嘅，一只 folk song。咁但系咧，我介绍呢出电影咧系本地嘅，咁好奇怪，香港电影、哦、其实就好咁嘅。咁有啲导演啊、监制就好聪明嘅，咁啊即系聪明之余咧，亦都有即系啲特别嘅艺术气质嘅。咁佢拍出本地嘅电影咧，咁啊，你导演就叫做王家卫吓，咁啊，虽然系戴住个黑超，但佢睇嘢好清楚嘅。咁咧，佢拍一出电影咧，叫做《重庆森林》啊，你听过啦，系嘛？咁啊，里边有王菲喺度噶嘛，王菲唱埋好多歌啊，咁同埋做埋添嘅喺里边。咁啊，《重庆森林》就唔系重庆拍嘅，系我哋香港去重庆大厦嗰度，好出名噶呢出戏吓，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嘅。咦，好系咪好有金城武嘅咯？好似，我唔系好记得。 重庆，但系因为张国荣， 唔系噶，我一阵间话俾我突然间唔记得咗， 我都唔记得咗。 总之有王菲喺度，咁点解会唱啲英文歌？因为佢用咗好多英文歌摆入个电即系电影里边，而且咧即系突然间就成日都就唔系净系就一次嘅。咁其实呢个好聪明嘅做法嚟嘅，因为咧如果有啲歌咧有啲 mood 已经 build up 咗好耐，大家都好接受嘅，吓亦都识嘅。咁同埋咧，就算你唔識都好啦。其實好多日本片都係咁樣嘅，日本片集突然間聽到好多懷舊嘅英文金曲嘅，咁你即係嗰個情緒咧就好濃咯嚇。咁呢只歌咧就呢只 folk song 呢只民歌就叫做 California Dreaming 嚇 ，California Dreaming 咧即係話即係加州夢啊。咁啊，當其時喺六十年代咧就掀起嗰啲年青人啊，我哋去加州，我哋去加州，好多年前就加州啊叫做黃，即係叫做黃金。即系叫旧金山啊嘛，你知唔知啊？点解咁？真系有金掘嘅喎，嗰度系真系掘金，系淘金嘅啲人。嗰啲哇，即系盛传咧喺嗰度好多金啊，啲河路都咁，啲人涌去嗰度。咁呢、這个而家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意念嚟嘅，好多年轻人就去加州嗰度完成佢哋嘅梦啦。咁可以喺嗰度发展啊、赚钱啊，或者系即系寻求佢哋嘅梦想。好嚟 ，California Dreaming。Thank you.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ve been saving warm. Yeah, I was in L.A. I was in L.A. California dreaming,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Step into a church, I'd pass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retend to pray. You're the preacher like the coach knows I'm gonna stay. I'm gonna stay. California dreamer,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夢啊，咁啊原唱咧就係、是、一班民歌隊啦，就係叫做 Mamas and Papas， 全部都係啲媽咪啊同埋爸爸組成嘅，所以叫 Mamas and Papas。竟然咧就放咗喺出我哋香港嘅本土電影嘅《重慶森林》裏邊嚇。咁、啊、其實誒都唔淨止嘅，外國經常都會用呢一招嘅，又無端端一出電影裏邊咧有即係三五七隻或者甚至十隻八隻嘅懷舊英文歌。咁誒，經常用呢一個感覺，咁誒變咗嗰出電影咧，就嗰隻原聲大碟咧就好豐富啦。即係佢攞咗個版權咧，然後咧擺曬喺個原聲大碟嗰度，你買一隻原聲大碟翻去咧，就聽到好多。譬如我舉一個例啦，以前Melody Fair 啊，即係兩小無猜啊，全部啲 BGS 嗰啲新歌舊歌啊都有，咁所以非常之聰明嘅一種做法，亦都好好聽啦嚇。好啊 ，Vinci。英文歌之后咧，唱翻只咩歌咧？ 系啦，咁啊，头先你有讲法歌咧，就去咗荷里活发展啦。 系啊， 咁我就比较印象深刻咧，就系《卧虎藏龙》。 哇， 系啦，咁啊，李安导演嘅。 系啦， 系啦，咁啊，佢嗰首主题曲咧，就好似系第一首中文歌啦，系去到奥斯卡。 系、啊，应该呢只系最值得即系怀念，而且咧即系最有印记嘅只歌啦。就是李玟的歌嚟嘅， 系啦，呢首就叫《月光外人》， 系啊，好出名。 亲爱我 奈，我等待天使的情书，说你爱我，我愿为你爱沉睡，别醒来。如 朝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寂单。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我想今日话请大家睇戏啊嘛，咁突然间咧，我就唔够钱买啲。贵戏院嗰啲飞，你知而家啲戏院咧可以好贵噶嘛？因为有啲就系细间嘅戏院，你有冇睇？我成日都中意睇嘅。 细间咧成嚿水。 点止啊？即系我讲紧嗰啲咧，直情可以晾住只脚，晾住脚然后食一路咧请你食爆谷同埋食雪糕嘅，可以饮汽水，就坐一张好似咧头等，即系飞机头等位咁样嘅。咁嗰间戏院就好细啦，因为大家都要即系差唔多打斜咁喺度瞓喺度睇，咁啊系几舒服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咧唔净止系俾咗多咁多钱咧，系俾咗出电影，而系俾咗一个环境。 甚至乎有人在那里睡觉添。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做事辛苦嘛。咁有些人呢就即是偷得少少时间啊，梗係老板唔知嗰啲啦。就入去嗰度呢就一边睇戏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瞓着觉。咁、啊、可以飲啖汽水真唔错㗎。有时啱啱放工时间啦，啲人就未嚟。我而家讲緊一样嘢啦，我唔够钱啦，点解呢？唔够钱呢就可以，以前就有得揀㗎喎，阿坚。揀咩嘢呢？我请你睇，唔好睇头轮，我哋叫做头轮西片係最贵嘅。即係影下嗰啲，即係第一次影叫头轮西片啦，譬如你咩铁金刚乜乜乜嗰啲就一定係抢飞嘅。咁但係呢五点半之后呢有一场叫做五点半公寓场。边时你知唔知有呢件咩事嘅？ 有，你都有讲过。 我有讲过啦，所以呢你都 有冇睇过？ 梗係冇睇过。 梗 係 冇 啦。 你知唔知呀，我试过呢上网查，即係究竟有冇人知道咩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呢？啲网都唔識讲㗎。 其实我想问点解其实五点半公寓场係会平啲呢？ 梗係啦，因为嗰啲戏呢係嗰啲已经做咗怀旧翻做嘅。咁、以前冇而家呢啲电视咁方便，你扭开个电视有个盒仔，你就乜嘢戏都可以翻睇。係咪呀？即係其实係旧戏嚟嘅。咁以前呢就淨係电影嘅。咁电视係冇电影睇嘅。咁除咗嗰啲粤语长片啦，咁你直情呢因为五点半呢大家都未 ready 去睇戏嘅。即係啱啱有啲人放咗工，有啲人未放工。如果你係做劳工嘅未放工嘅。咁咪俾嗰啲朝九晚五嗰啲人呢 个时间好尴尬。 啱啱好一放工搭到正呢啊、就可以去啦，咁五点半咪入场囉。入场呢咁佢，但我係最鍾意喎，点解呢？因为嗰啲头轮好多西片我哋都睇唔到㗎嘛。唔係话淨係有冇钱嘅问题，而係你未必睇到㗎。咁佢呢就好得意喎，呢五点公寓场呢佢就成个月呢佢有一张好似戏桥咁嘅嘢呢就喺个戏院门口嗰度呢。咁我呢就最鍾意放學呢就攞几张返去呢睇下。哇，今个月係啦，有啲咩有啲咩戏佢列埋出嚟㗎。 系啊， 咁我哋有啲譬如啲牛仔片啊打仗片啊嗰啲呢头轮嘅时候冇咩人睇㗎。我哋男仔呢啱晒啱晒，哇呢啲正啊正啊，咁呢就 hold 住呢啲。又平咯喎。几多钱呢？我哋冇乜钱㗎嘛，做学生係咪呀，好細个。咁七毫子有得睇啦。哇哇，你啊 ，Vince， 而家几钱噶？而家实在 睇过最平，试过11点咁样啦，咁就都要65蚊嘅。 哦， 咁贵嗰啲咧， 即系你讲午夜场啊？ 唔系啊，即系十一点。 朝头早十一点嗰啲啊，系嗰啲最平，系啊，嗰啲俾好似俾啲即系长者。 长者系啊，嗰日扮长者。 可以要攞落油卡出嚟嘅，可能。 唔系，如果即系嗰啲黄金时段咧，我试过，如果一啲电影系卖到110蚊噶啦。 哇！即系普通 成嚿水啊，真系。 真系过真系真系。 啊！啲座位真系好舒服。 啊！而家系电影，而家电影系另外一种享受，因为如果你正式想睇嗰出戏，咪喺电视睇都得噶嘛。咁但系如果你想享受呢一个电影感咧，就应该系要俾咁嘅钱嘅。好啦。讲返嚟啦，五点半公寓场呢我有隻歌呢係我原唱嘅。多謝林振强寫俾我啦，我讲多謝阿 Joey V 呢就作曲嘅，本地创作。好怀旧嘅一隻歌，五点半公寓场。回想起他跟我下课赶看五点半，陈宝珠江树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纵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我去做 忘掉我在何如在爱何期望爱何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过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出电影咧，唔知咩戏嚟嘅，因为咧嗰个歌词咧嗰个内容我真系好投入。林振强写咧就话：，诶、哎，我哋求其买张飞入去睇五点嘅公寓场，一来平，二来时间啱，因为放学啊嘛，下课赶看五点半，黑掹掹喎。 以前嗰啲凳有冇得拎起个扶手嘅？ 冇嘅， 即系而家有啲凳咧， 直至到几时咧？我话我直至到几时啊？话俾你听咧。即是呢叫情侣相助啊！直到几时有咧？ 拎起扶手，梗系冇啦。 系啦，即系几时有咧？超级豪华嘅第一间叫碧丽宫，碧丽宫咧就喺而家即系铜锣湾啦，即系 Excelsior 嗰度，直情系嗰个位嘅。即系以前 Excelsior 亦都拆埋啦，吓咁咧嗰间碧丽宫咧就好出名嘅，因为佢出名嘅豪华，所以啲飞系全香港最贵。最出名咧就系做咗。时光倒流七十年，连做成几个月啊，都唔落画嘅，因为通常啲戏都会落画嘅，就系、是、你浪漫咧，情侣咧，你就翻睇呢出戏都得嘅，冇所谓，因为嗰出戏真系好浪漫，系咪啊 ？Somewhere in time 啊，即系时光倒流七十年，你一弹，你一弹你已经哇，即刻好似去咗嗰度咁样，系咪啊？你拍拖咧，唔系净系为咗出睇出戏咁啊！两个钟头，然后有啲咁浪漫嘅音乐，咁浪漫嘅画面，咁浪漫嘅情节，又感人。当佢落泪嘅时候，你又可以递条递个纸巾俾佢，系咪啊？哇！仲要听咗哇喺个 Somewhere in Time 嘅纯音乐，哇！你话真系几 romantic 咧？哇！呢出电影咧，即系五点半公寓场系抵睇喎。由我哋开始介绍呢个公寓场，至到而家听 Somewhere in Time 咧，两个几钟噶啦，已经三个钟嚟紧啦。当两出戏办。好，公寓场要散场啦。不过电影嗰度讲嗰个戏，阿林振强写得很好好嘅，全世界走晒，我都唔系好想走，坐咗喺嗰度。OK。不过而家陈宝珠咧就已经隐退啦，吓唔再反串表哥啦。咁但系咧，我喺记忆当中咧都谂起佢当年嘅佢。OK， 边时呢出戏我睇完啦？ 回到1874年啊！ 八七四咪仲久？ 系啦，咁其实呢一出戏咧好得意嘅，个名叫《魂魄唔齐》。 咁就係咧容祖兒同埋陳奕迅。 哦，即係講嗰啲隔代嘢，即 係即係就係啦，就講咧有一個花旦啦，咁佢可能喺嗰、那個嗰啲叫咩氣場 氣棚 喺氣棚嗰度咧，就可能係意外咁樣就離開咗。咁、哦、但係咧佢好想做完一台戲，咁所以咧就揾咗陳奕迅 嚟上咗身， 係啦，就希望咧即係咁啊，應該係男扮女裝有少少，咁咧就做埋呢一台戲咧，咁佢就安息咁離開啦。 哇！咁都好浪漫喎、啊，呢、這個係好啦。上身嘅歌叫做咩？ 一百七十嘅仔。 其实着像过去求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来，却去了重时代。情人日寂寥地出生在一八七四，刚刚数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生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这地。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一八七四？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最尾呢一句就讲咗。两个人二合为一咁啦，一个1874年嘅，一个系现代嘅，系咪？ 一个系18年之后嘅。 啊，咁啊，陈奕迅咪要即系演 花旦咁， 花旦咯， 系啊， 无论唱腔都会变埋，佢把声好浓厚噶本身， 嗯， 唱假音咁啦，啊，唱子喉啦。咁啊，如果你讲起怀旧，你头先1874，我而家带大家去1953。咁咪聽緊嘅朋友有啲出咗世啦，我哋未出世啦。因為1953年咧有一出電影嚟，咁今日唱曬啲電影主題曲啊。我哋係冇資格睇即係一首輪電影噶啦。咁呢出電影咧中文係乜嘢我都唔識嘅，好老實講。Calamity Jane 係一個人嚟嘅。咁呢個人咧就係西部嘅 一个即系、就是、女 cowboy 啦，一个传奇嘅人咁啊。我唔知道讲咩，但系呢个歌咧，个电影主题曲咧，我就好熟，因为我细个已经系听到好入脑，即系佢我听翻旧歌嘅。咁呢出电影嘅主题曲咧就系、是、即系歌咧就攞咗当年嘅奥斯卡最佳歌曲噶啦，1953年。唱歌嘅咧系我偶像嚟嘅，佢个名叫做 Doris Day。陶丽丝黛啊，我哋香港译就译得真好啦。陶丽丝就 Doris 啦，黛咧就即系女仔嗰、那个咯，嗰个字啦，好女性化。即系如果你而家上网可能查唔知咩陶丽唔系陶丽丝添啊，冇咁靓噶，唔知咩黛咁样咩传说，即系求其译个音啦。我觉得应该女仔译翻女性化啲咯，吓译翻佢嘅风格就更好。OK，Doris Day。当年咧，佢系一个电影红星，但系佢之前咧诶，舞蹈艺员嚟噶噃，即系好似郭富城咁噶，咁啊变咗做明星。但系咧，以前嗰啲荷里活明星咧，你能演能跳，仲要能唱，一定要能唱。我当然系特别欣赏佢唱歌啦，佢把声音系好有风格，有少少即系性感，亦都有时好开朗吓。咁佢英文名叫做 Doris Day， 佢嘅成名作咧，或者系，总之系佢代表作，就叫做《秘密嘅恋情》，英文叫 Secret Love。 Once I had a secret love that lived within the heart of me.All too soon my secret love became impatient to be free. So I told a friendly star the way that dreamers often do, just how wonderful you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Now I shout it from the highest hill, even told the golden daffodils. At last, my heart's an open door.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 anymor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成都大运会，中国女排以总局数3-0击败日本队，取得金牌。中国女排在决赛以直落三局29-27、29-27和25-22击败对手。渔护署表示，过去几日与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香港城市大学的专家已经完成解剖在西贡海域发现的鲸鱼尸体程序。明日将部分鲸鱼尸体在万宜水库西坝附近就地掩埋，以作日后研究用途。至于鲸鱼组织样本化验工作就仍在进行。发言人说，会确保整个过程符合卫生和消毒要求，以及合乎环境保护原则。厨房亦都希望将来将鲸鱼尸体制成标本，用作保育教育的用途。渔护署人员听日将会进入场地进行进一步勘察和开展掩埋工程，期间会使用机器和化学物品。厨房呼吁市民不要到附近观看，以免发生危险。警方暂控一名51岁男子一项企图谋杀罪，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那名男子涉嫌同今个月4日在马鞍山发生的企图自杀及企图谋杀案有关，案中他怀疑在一间村屋内烧炭，令到90岁的父亲昏迷送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至今已经接触超过200间企业，超过25间已经或者准备落户香港，或者扩展在港营运的规模。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这些企业有不少是市值或者估值过100亿元的创科企业。按企业目前计划，首阶段会在香港合共投资超过170亿港元，创造超过4000个就业机会，当中大部分是科研或者高管职位。他说，内地科技龙头华为以及电商龙头美团、京东等亦都积极扩展在港的运作和发展新业务。特区政府正是和更多内地和海外的重点企业深度商谈，相信下半年会有更多重点企业在港开展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经历着时代的变迁，不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对于目前香港的土地、建筑以及城市空间转型有自己的见解。今届威尼斯建筑商年展的香港展览亦都透过港创未来这个主题，呈现一系列的创意设计是怎样迎接未来的挑战。 展览透过三个部分，呈现不同建筑设计应对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的议题。其中一个部分是领土转型，希望透过这个部分探讨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某些重要课题。至于另一个部分，公共空间转型， 希望呈现新一代设计点样在人烟稠密的城市回应大家对公共空间的需求。 这个展览还有一个部分叫做建筑选型，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下都有不同的创新设计，包括其中一个参展商 HIR Studio 的交换座椅社区废胶之回收再造企划。听听他们的创办人钟子豪的介绍。 在三年前，我们帮沙田大会堂重新设计它的室内空间，制作了12张设计时尚的公共座椅。我们以环保角度并加入了社区元素，在沙田收集了很多废胶去制作的座椅，凳面旋转起伏就像城门河河流的波浪一样，取之沙田，用之沙田，让公众参与大型的社区回收，见证废胶制作成座椅的过程。 港创未来香港展览即日起去到11月26日在威尼斯展出，而回应展就预计在明年第一季移师到香港举行，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你知唔知选举事务处发表咗临时选民登记册以及取消登记名单呢？ 梗系知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睇下自己嘅登记资料系唔系正確，仲可以 check 埋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有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请大家睇戏啊嘛，咁大家一路听住嗰只电影主题曲咧，就可以好似睇翻出戏啦。因为凭你嘅 memory， 凭你嘅回忆咧，你睇过出戏咧，你就会记得。咁当然咧，我今日就负责咧就介绍啲怀旧嘅电影嘅。咁啊 ，Vince 咧就负责一啲比较新啲嘅戏啦。我多数都冇睇过你介绍嗰啲，但系歌就识嘅。咁所以咧，呢个电影主题曲同埋插曲咧，好有用噶吓。即系就算你出戏过咗啦，有咗好耐冇睇啦，你都好难睇得翻噶嗰啲戏，系咪？咁但系呢只歌咧，就随时可以听翻。所以将嗰出电影嘅情节啊、电影嘅回忆啊，全部翻晒嚟。咁我而家介绍呢个梗系超级怀旧，但系怀旧得嚟咧，如果我哋系生喺嗰个年代咧，系冇人唔中嘅呢只歌。 这个电影呢就本来呢是改编成一个音乐剧的，但是音乐剧没人看过了，香港就没那么兴的了。但是这出电影一拍成呢就犀利了，你知道全年最轰动当然都是奥斯卡即是这个电影金像奖啦，颁奖典礼咁都好轰动嘅，即比较而家更轰动。因为嗰阵选择唔多，本地戏都係好频繁，咁多数都係睇西片嘅。咁呢一出戏呢就攞咗好似唔知7项定8项嘅金像奖，即係立晒，即係直情係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歌曲、最佳音乐，乜都系佢。因为呢出戏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咁就中文名当然香港人改㗎啦。原曲呢就叫做《The Sound of Music》。点解会咁轰动呢？第一就一般人都会觉得好开心愉快。佢唔系一咩警匪片，唔系咩大嘅情节片，但係呢佢有个电影嘅故事，个背景就系二次大战。咁但係呢最重要就系佢啲歌音乐。咁我哋呢因为呢出戏好正面啦，好有教育性啦，同埋真係可以学英文啦。所有学校呢有啲好嘅学校呢带啲学生去睇嘅。即当上堂咁样嘅。你諗下几先进。嗰、那个年代喎、我哋嗰学校就冇啦，但係我哋就自己去睇唔止一次。The Sound of Music, 当年係 Julie Andrews, 朱莉安德斯主演兼主唱。作曲作词嘅就係大名鼎鼎嘅 Hammerstein 同埋 Richard Rodgers。 The hills are ligh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with 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1,000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My heart wants to sing every song it hear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ker when the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thi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ll sing once more.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ll sing once more. 多谢朱利安德斯，我哋以前细个咧，好少用英文原名来称呼这些明星歌星，因为我们全部都有译音。 Julie Andrews 当年要多谢他唱了这些歌，演的这些戏呢，令我们开始呢对英文歌呢产生很大的兴趣，还有呢英文科尤其是以后呢一路去到会考呢，为什么会合格呢？就可能就因为这只歌我不是说笑的，因为它引起了我 的一种兴趣。哇，原来这样读的英文，哇，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有咬字这么清晰、啊、那些牛津英语为什么这么优美呢？那朱利安德斯就是一个纯正用牛津英语唱歌的歌手来的。The Sound of Music 的仙乐飘飘处处闻，不应该读仙乐飘飘，很多人都读仙，因为乐字即是音乐的乐，但这个是一讲音乐的嘛。 The Sound of Music， 所以是仙乐飘飘处处闻。好了，你的仙乐是哪只啊 Vince？ 我又带回大家的新年，都是2000年后的戏了、 oh, okay. 有没有印象呢？方力申和邓丽欣呢，有十年时间他们都拍了很多的爱情小品， 但我捞乱了，不知道哪出打哪出， 我都不知道， 都是他两个啦，总之 是啦。那记得呢这首歌好听，叫十分爱，就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了、 哦、十分爱 都有一出戏叫十分爱，但十分爱可能是插曲来的这首。 咦，好像张学友有一只类似这样的歌名的， 那个就是如果爱。 哦，是是如果爱，是十分爱，就是那个原唱就是方力申、 邓丽欣。 邓丽欣 是 Steffi、哦、就是、 啊、Steffi。 各自各天真，曾伤我最深的人捉紧我心，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消失枕边人很想跟你热吻，沉沦深海更难耐，你没有心给我未来，求你莫再令我憎你还爱，早知不应是爱，言算爱，言上问问谁珍惜，不再活该，懂得懂所爱，背着我犯错，竟不散不爱，真未放开。原来逃避感觉越怕越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童年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是靠着你真心，还伤我根。 似等，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消失枕边人，很想跟你热吻。深海更难耐，你没有心给我未来，求你莫再令我怎你还爱，早知不应是爱，言是爱，现在问问谁珍惜不再活该，懂得到所爱，背着我犯错竟不散不爱，心未放开，原来他被感觉越怕越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念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外，早知不应是爱，未算爱，现在问问谁珍惜再活该，当得到所爱，背着我犯错竟不散不爱，心未放开，原来破壁感觉越怕越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当你满分可否再一次以后一成 可能他们那些电影系列有十分爱、十一分爱、十二分爱这样分，就好一点，那就不会捞乱了。可不可以这样改名字？十二分爱挺好啊，这个名字。那都是由方力申和 Steffi 邓丽欣主演的。好了，那多谢你介绍一些比较新的电影主题曲啦。咁我又系要介绍怀旧噶嘛，咁啊本地戏咧好多都系好出色、好出名，但系唔知点解，真系我哋真系阿发哥真系影帝就即时影帝，唔知点解佢演嗰啲戏咧，大部分咧个印象好深刻嘅，系咪啊？即系以前佢演嗰啲船头尺啊咩，又演阿孖哥啊，你演乜嘢都似乜嘢嘅。咁呢一出阿郎的故事咧，长长头发嘅咁啊佢，咁系一出同阿张艾嘉咁样，有个小朋友就好感人嘅一出电影嚟。主题曲咧就由阿大佑罗大佑作曲，不过有国语版先嘅，咁但系粤语版咧就由阿 Sam 许冠杰唱翻就啱晒，由阿 Sam 自己上埋词添。电影咧就叫做阿郎的故事。不是我哋魏炳郎喎，咁但系呢出电影咧就有只主题曲啦，当然，但系主题曲就叫做《阿郎恋曲》。 水汪汪的黑眼睛，笑太多真善。你面容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骤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抬头若遥望天边，隐隐那见倦了返家，你可会像他不 狗再再归家，但愿寻觅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在伴我窗前，你别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牵，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托，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见你的温柔。破晓乍剩多空虚，难可再拥有。抬头遥望天边，隐隐见那倦了返家，你可会像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你别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牵，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托，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托。 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活化醉，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在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何？ 揸电单车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就劝你，不如净系揸车，你啊揸车又得，揸电单车得，我唔好揸电单车啦，唔该。 点解你因为俾阿郎 系啊 故事影响到？ 系咯，头先唱完阿郎的故事，跟住咧又谂起阿华啲，真系唔系你一时唔觉意咧，即系可能你知啦，你或者你同你嘅另外一半喺度谈紧恋爱，又同一个电单车嗰度，即系。入神得滞咧，真系会吓、啊、一时唔觉意啊，闪线咁啊唔好啦。 你放心，佢哋有共通点嘅，就佢哋揸啡零嘅，佢哋揸跑车款，我唔系揸跑车款。 即系伏低嗰种。 系啦，安全好多嘅。 你嗰种系咪即系嗰啲绵羊仔？ 我而家绵羊仔啦。 啊，绵羊仔系真系几过瘾嘅，不过咧，我始终认为，即系要小心咯。尤其喺香港揸，即系如果你喺一啲系。好少人嗰啲小镇啊，绵羊仔就最啱嘅喺意大利嗰啲小镇啊，因为冇乜车位泊。第二咧就系好窄嘅啲路，第三咧就好少人，好少车嘅，咁咧就有阳光普照啊，咁样咪地中海嘅天下天气，咁就揸完绵羊仔就冇得定。不过香港俾你揸下啦，你而家嚟揸埋呢次好啦。阿华啲嗰出戏叫做《天若有情》。 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某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他朝此生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 碎。过去你曾审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唏嘘。 出啲悲情电影啦，吓、啊，即系好电影好多成功嘅电影都系呢一啲桥段啦，最后咧都系要啲观众咧就真系用晒啲纸巾啊，啊即系翻到屋企咧就真系念念不忘咁样啊，即系好记忆咧就好深刻嘅啊，呢一啲成功嘅电影拍得好感人嘅，咁我觉得咧而家即系譬如我睇戏啦。你最近有冇睇电影试过一睇完呢就即係諗住啊我要再睇一次或者甚至再睇多两次咁样嘅会唔会 冇喎。 冇㗎、我而家都冇。 反而 musical 就会想睇多次㗎嘛。即係喺唔同嘅国家、就算同一个劇目都想睇多次。 梗係啦完全唔同㗎嘛因为个劇情一样啫咁但係。演员不同啦，吓、个气氛不同啦，音乐都不同，所有人都不同。但系电影咧就即系，我而家咧反而咧就最深刻咧就记得翻晒以前我哋少年时代咧最中意嗰啲电影啊。咁可能而家你攞翻出嚟咧，佢喺制作上边啊，各样嘢咧都唔及而家啲电影咧即系咁严谨、咁投资咁大吓，或者又冇咁靓嘅镜头啦，冇咁靓嘅银幕啊等等。咁但系咧，始终都系情怀咧，系好似恋爱一样，初恋咧系特别 难忘， 难忘系噶。所以咧，即系我嘅电影咧，如果要问我电影嘅初恋咧系边出咧，就系、呢一出。当然系即系莎士比亚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咁但系我睇嗰个年份嘅版本咧，因为呢出电影。拍过好多次嘅呢、个题材梗系拍过好多次，因为罗文嗰与朱丽叶啊嘛，咁叫做《殉情记》，咁我经常都会唱呢只歌，因为以前咧我睇完之后咧就即刻去学啦，嗰个吉他咧就学咗之后咧就不断咧有机会就唱喺啲民歌会啊、演唱会啊、表演啊，甚至上电视啊都唱呢一首，我好中意呢首歌，可能就因为我好中意呢出电影，尤其是歌曲。佢里面都有讲，佢话一朵玫瑰花会盛开，但系都会凋谢。青春都系一样，一位最美丽嘅女孩子都系一样，因为莎士比亚话佢最后都系殉情。这个歌就叫做青春何价 What is youth 电影主题曲。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made?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x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the time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t,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 that you never will pour.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made,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x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这歌呢就好似剧里面嘅男女主角一样，係好短嘅。我讲緊係 Shakespeare's 笔下嘅罗密欧同埋朱丽叶。What is a youth? 青春何价呢？好，我们现在继续追寻我们的青春岁月。边时你的青春岁月有什么歌啊？ 好，这个呢就应该都是张柏芝早年拍的电影了。我跟任贤齐的，张柏芝是一个护士来的。 是，任贤齐是一个医生来的。医生与护士是好似 都系有啲生离死别咁嘅剧情啦。 但系护士有事嘅时候，医生应该医佢啊，都医唔到，因为自己都医唔掂。 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星与心愿》，电影就系《星愿》啦。 系因为爱情冇得医嘅，病起上嚟，我有睇过。张柏芝亦都少有地咧系唱一隻咁即係令人哋記得嘅歌噃，咁呢隻係佢嘅代表作啦。主演兼唱主題曲由張柏芝原唱，《星與心願》。 我有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你，任你消失 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心痛得无法呼吸，抓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你，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声语心愿，好听的这首歌。我们跟着都是找一出moody 的电影和插曲。有没有看过《金枝玉叶》啊？ 有啊， 有啦，好像有两集的。 是啊，就因为《金枝玉叶》，所以很多游客去了麦当劳到打卡。 是的，是的，这个不出奇的，这个应该添的，因为其实以前荷里活电影呢，很多时候就因为去了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点那里呢，就拍过戏呢，哇，就成为了打卡景点，成为了旅游胜地，日本都大把啦。日本啊， 他这个呢就不是因为景点，因为他入面呢个电影入面有急口令。 哦，又玩咗佢嚟。 系啊，其实嗰个急口令我记得就系麦当娜约咗麦当雄去麦当劳度食麦皮捞当归。 咁你都记得？你有参？你有冇去参加？好似赢咗有个汉堡包食。 系啊，对付呢个咩幽闭恐惧症。 哦。搵、 okay、lift 嘅时候可以念念下。 好啊，真系。不过咧，嗰出电影有只插曲咧，好浪漫嘅，就系庄演。浪漫歌交俾张国荣唱就最适合啦。阿许愿作曲嘅，大家一路听一路许个愿，今生今世，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前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死不弃。无惧长海空虚，风中继续吹，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冷，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日前在本港水域死亡的鲸鱼已经完成解剖，听日会将部分鲸鱼尸体在万怡水库西坝附近就地掩埋，作日后研究用途，并希望将来將鯨魚屍體製作成標本進行保育教育。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鄭家泰說，製作標本需要用上鯨魚的骨架，但一般難以將這類大型動物帶回實驗室進行肌肉孵化，估計處方人員會使用工程挖泥機挖一個較大的坑洞，用泥土將鯨魚屍首就地掩埋，透過不同物質加速腐化程序。他認為當局可以參考外國做法，使用較低傷害的化學物質，並在屍體掩埋和自然腐化期間做好監察，留意會否釋出有毒物質至附近地區，以及會否出現異味，包括定期抽取泥土和水樣本，檢視是否出現化學物質超標，減低對附近生態環境和市民的影響，有需要時做好區域暫時封閉的工作。警方暫控一個51歲男子一項企圖謀殺罪，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這個男子涉嫌同今個月4號在馬鞍山發生的企圖自殺及企圖謀殺案有關，案中他懷疑在一間村屋內燒炭，令90歲父親昏迷送院。屯門下午發生傷人案，一個男子頭部受傷，

25728427。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成都大运会，国家队在蛙艇项目金牌大丰收，在女子双人单桨、男子四人单桨、女子四人单桨、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一共夺得四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再重聚咧，全部都是电影主题曲同埋插曲，希望可以藉住呢啲歌曲咧，令你嘅回忆翻晒嚟，因为你都睇过一出戏噶嘛。电影《教父》你一定睇过啦啩？电影主题曲《Speak Softly Love》。 Speak softly, loves,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 st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e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colored days warmed by the sun Deep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e'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one more lyrics,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Deep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e'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 电影《教父》的主题曲。 Speak Softly Love 之后，我哋有另外一出电影叫做《两小无猜》，里面有一首插曲，正是 Bee Gees 嘅《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from far away.Jesus wore,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I guess we cry comfort of me. The apple trees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Watch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we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pass the time.But you and I, I'll never die. But God, we cry comfort of me.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from far away. Hmm. 本地有出电影叫做最爱，主题曲当然是最爱是谁。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

终信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让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 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无论你需不需要瘦身，都希望你终身美丽。怀旧的电影叫做《玉楼春晓》，电影主题曲《Interlude》。It'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Makes a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old.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still then,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I cannot grow old.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grows like wine.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电影《十二夜》的歌曲《黑夜不再来》。 表真爱，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望住此双眼令黑夜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绑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活在大海，不懂再走开。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心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回避，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 代表相爱，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